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12日，大屿山昨日下午发生二级地震，震央位于梅窝附近。一名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情况危殆。因应复活节假期，高铁本周5起连续3星期加强西九龙至福田班次。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对高收入人士增加征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二的朝头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呢几日咧会有张凤平喺度噶。先提提大家，今日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咧，将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讲到危险啦，寻日啊喺香港咧下昼时分咧，就发生咗地震喎，咁啊嗰个呢个咧就系有记录以嚟1979年以来咧第9次啊个震央喺香港境内嘅地震嚟嘅，咁喺寻日下昼咧1:22左右咧喺大屿山度发生，咁就尼克特制两级地震啦。咁其实咧如果话计翻嘅话，呢、這个修订麦加里地震烈度表咧就去到第3度啊，即系大概就话室内有感，就好似啲小型火车驶过咁样有个震动嘅。咁各位观众听众，寻日咧，你哋有冇喺大屿山度感受到呢一个嘅震动咧？可以打嚟咧，分享一下你哋个体验系点样嘅。咁至于咧，香港咧，即系发生地震啊，嗰、那个嘅频密程度啊，嗰、那个嘅状况又系点嘅咧？今日咧，电话旁边揾嚟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林静之倾下嘅。早晨啊，林静之。 是，早晨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我寻日见呢即係都收到唔少市民呢嘅报告㗎，咁而家呢度嗰个譬如过百市民，而家其实有冇话有数字上面有啲乜嘢嘅改变咗？ 哦，其实数字都系即係都系一样嘅，係啊，咁就总共呢都系有即係超过100名呢市民呢係报告就有感地震啦，寻日呢就系发生喺即係大屿山个东部呢，咁系下午1:22，咁呢其实系一个弱震嚟嘅。嗰、那個震級咧就係2級，震級咧其實係講緊即係嗰個地震咧所散發出嚟嘅能量咧，嗰、那個係有關嘅，而咧。烈度呢其實就是話嗰個能量傳到某個地方，然後嗰度嗰個地方呢係嗰個地殼即係震動有幾厲害。咁通常呢就係話用人嗰個感覺啦，睇嗰、那個即係話係即係周居嘅即係周圍嘅家具啊，或者一啲建築物呢係即係嗰個情況呢係嚟去決定。咁呢就嗰、那個有個烈度表嘅，就係、是、修訂麥加里嘅地震烈度表啦。咁天文台呢其實我哋呢係都有個地震啦是監測網絡，咁我哋咧係1979年係設立咗一個短週期嘅地震監測網絡啦，咁呢一個咧就即係除咗係話有7個短週期地震儀咧，就主要可以睇到咧係香港咧即係200公里範圍以內嘅一啲地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嗰、那個地震震中係發生喺香港境內嘅話咧，咁呢一個短週期嘅監測地震網絡咧就發揮好大嘅作用啦。咁而我哋咧就亦都咧喺香港講咧係有兩台咧係寬頻地震儀，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監測到咧係遠到成8000公里嘅地震咧都可以監測到嘅。咁就仲有咧就係、是、一啲強震儀啦，就即係真係用儀器咧係可以係去即係分析佢嗰、那個地面嘅風直加速度啦。咁就係可以幫我哋斷定咧一個烈度嘅，係啦。 咁、如果睇翻今次即係呢一個嘅地震嘅話咧，佢係喺話係叫做喺香港係個震央嚟噶嘛？即係其實譬如平時我哋去理解咧，即係一啲比較強啲嘅地震嘅話，就通常喺地殼板塊邊緣嗰度會發生。咁香港應該就唔係喺呢啲邊緣嘅地帶啦，都距離有幾百公里嘅嗰個嘅距離啦。咁其實即係譬如今次呢個震央喺香港嘅話，有機會個原因啊，或者而家發現到係點樣啊？ 是啦，其實你頭先都有講過啦，就香港本身都唔係喺一個即係活躍地震帶咧係嘅邊緣嘅，咁我哋都係即係距離，譬如話距離環太平洋嘅地震帶咧，即係呢個係兩塊地板就嗰個地殼個板塊咧係接近嘅地方啦，咁都嗰個最近距離都成咧600公里嘅，咁咧就發生喺即係香港嘅一啲即係弱嘅震啦，咁就可能咧同嗰個地殼嘅斷層咧有啲唔係咁顯著嘅活動咧就係有關，咁但係呢啲咧就出現咧都係即係一般都係啲即係微地震啊比較弱嘅地震嘅，咁而咧其實全世界咧係嗰個。即係話係地殼嗰個斷層咧都有好多嘅，咁香港咧亦都有啦，咁但係啲即係喺香港嗰個斷層嘅活動咧就係、是、並唔顯著啦，咁就所以出現咧，其實如果係出現咧，真係即係嗰個震中係境內咧，咁啲地震咧就係、是、通常都係一啲即係弱嘅地震，而係尋日咧喺即係大嶼山嗰個地震那個震級咧係講緊兩級啦，咁係一啲即係弱嘅震嚟嘅。如果係全球咧係每年發生一啲即係兩級地震嗰個數量咧，係有成80,000次咁多 嘅。嗯哼，咁但係譬如講到香港咧都有斷層嘅話咧，即係你雖然話佢哋就唔係好活躍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譬如睇翻土木工程署佢哋嗰啲圖表，香港嘅斷層嘅嗰啲位都分布係即係全港各個地區嘅喎，即係呢度有冇一啲譬如數據啊或者記錄啊可以睇到，或者有冇啲咩預測可以睇到，譬如香港嗰個周期性嗰個地震係會點樣啦？有冇啲預報又俾大家嘅咧？ 係啊，而家其實以而家嘅科技咧嚟講咧，係即係冇辦法咧，係即係好準確咁去預測。地震咧係發生嗰個時間啦、地點啦同強度嘅，咁我哋咧就即係一般都係即係全世界都係咧，都係用翻即係以往嘅一啲發生過地震一啲統計數據咧去嚟分析啦，咁就唔同發生即係我哋就即係其實全世界咧係都係啦，即係用嗰個儀器啦，即係一個地震密集一個網絡咧，係去好即係盡量係盡快監測一啲發生喺邊度發生嘅地震啦嚇，同咩時間啊啲咁樣。咁就其實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即係1979年咧，係以嚟即係設立咗個短周期地震咧監測網咧以嚟咧，就發生咧喺香港，即係嗰個震中喺香港咧係境內嘅狀況咧，就係、是、有九次嚇，咁咧就以往都係即係最近嗰次咧。即係除咗尋日嗰次大嶼山啦嚇，咁、咧最上咧就係、是、發生喺長洲附近嘅嚇，咁啊2019年12月5日嚇，咁、當其時其實嗰、那個即係震級咧都係1.4级嘅啫嚇，即係比尋日嗰個仲弱啦，咁而咧係地震嗰個烈度咧。就係、是、3度嚇，咁同尋日咧其實就係都相約咁樣嘅嚇。咁、如果係睇翻即係嗰九次喺境內嗰、那個震中喺境內咧，咁就強度地震強度咧係最強一次咧就係喺1995年嘅5月11日嚇。咁、當其時嗰個震級咧係3.1级啊，咁而咧就烈度咧，即係講緊嗰個即係嗰個震動嗰、那個幅度啦嚇，又根據儀器啦，同埋咧係人嘅一啲報告啦、啊、市民一啲有感報告啦，咁、當其時嗰個烈度咧就係、是、4至5度嘅嚇，咁、就比尋日嗰個厲害啦，當然。 如果睇翻即係過往九次，如果其實可唔可以去理解就係、是、其實通常就係香港西南部嗰度咧，即、就、係、是、個震央發生喺香港西南部嘅地震就好似個頻率會高啲嘅。 睇翻咧就係、是、嗰九次咧嗰、那個地點咧，咁頭先有講過就有一次喺長洲附近啦，咁咧就有一次咧就喺米埔嚇、米埔附近啦，咁咧就係有一次咧就係喺大欖涌水塘附近咁樣嘅，咁其餘嗰啲咧就都係發生喺大嶼山咧係附近嗰個區域咯。 嗯，嚟緊可唔可以即係預測到話今次個地震之後仲會唔會有啲餘震啊或者其他嘢㗎啦？ 係，其實發生咗即係尋日嗰、那個地震咧，就係地震咧，咁我哋嗰、那個地震網絡咧監測得睇到後邊其實就唔見係有明顯嘅個餘震嚇，亦都冇咁即係冇一個咁嘅信息係見到有個餘震喺度嚇，咁、就當然啦嚇、即係呢啲即係有啲地震可能係微地震咧，係根本人。都即係細到咧，係人都感受唔到嘅。但係儀器咧就因為敏感啲啦，係可以度到。咁但係我哋尋日即係1:22嗰次地震之後咧，其實儀器都未有睇得到有即係一個即係。 細嘅地震出現咁樣咯。 其實除咗話個震央發生喺香港嘅嗰啲地震之外咧，其實譬如我哋感受到嘅嚟自其他地方嘅地震，有變咗我哋都有感嘅嗰啲，有冇話去即係睇翻過去揾啲數據，有冇啲乜嘢嘅趨勢，有啲咩唔同咧？ 其實咧就嗰、那個即係香港收到即係有感。即係市民感到嘅地震咧，係即係個震中做大部分其實都係喺境外嘅。咁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地震個數目咧，其實年制即係每一年都有唔同嘅啲年制變化。咁而嗰個變化咧，係都係即係我哋過去幾十年，即係四十幾年咧，就都係處於一個即係正常變化嗰個水平，就唔見到話有啲即係明顯嘅咩趨勢咁樣嚇。即係而家即係。嗰、那個分析狀況就係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林靜芝同你嚟傾到呢度先啦。林靜芝咧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嚟噶。咁啊，就住呢一個尋日發生嘅地震咧，即係睇翻今日啲唔同嘅報道啊，問翻咧，即係尋日喺大嶼山附近嘅村民啦。咁佢哋咧都話啊，即係好似震前就聽到好似行雷咁嘅巨響啦，跟住就地面又震咗幾秒。咁有啲咧就話即係都係聽到一個雷擊咁樣嘅聲啊，個響聲，咁亦都感覺就好。強烈啊！個震動就維持咗係三至五秒咁樣，咁話亦都有人咧就話地震嗰陣咧就好似洗衣機咧就運作嗰陣時喺度就震咁樣嘅聲。咁有冇嘅？有冇聽眾同埋觀眾朋友可能尋日咧有喺大嶼山有感受過呢一次嘅震動？你哋個體會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咁但係咧，譬如喺香港啊，真係發生地震啊，我哋嗰個嘅建築物咧又係咪足夠係可以去做到一個安全嘅咧保護嘅咧？我哋請嚟有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前主席刘志健工程师倾下。早晨啊，刘志健。 早晨，周小姐。 其实我见咧，就是、香港好似话讲啲楼嘅时候，基建咧好多时都系睇究竟可唔可以抵御到强风啦，尤其是台风啦咁。其实譬如讲地震啊，呢、這个抗地震嘅能力嘅话，香港啲楼嘅状况系点嘅咧？ 其實香港咧就係用英式設計，因為之前係即係用英式設計為主嘅。咁香港你見到頭先你訪問過天文台嘅同事啦，其實香港嘅以往嘅抗地震嘅機會又或者嘅記錄都唔高嘅，而且每次個地震嘅幅度都唔大。咁所以香港以往係冇抗震設計嘅。咁但係正正你所講啦，咁香港亦都有個颱風設計啦。咁但係颱風設計同埋抗震設計係兩種唔同嘅嘢嚟嘅，即係唔可以做直接比較嘅。但係可以講嘅話，香港喺而家嗰個設計情況同埋嗰個地震情況嚟講咧，但係整體上係安全嘅。 我哋而家呢个嘅諗法咧，就係即係如果嗰个地震，我哋喺香港都好微啦，好少机会会发生啦，咁係安全啦，係咪啊？呢个讲法係。但我见其实譬如立法会咁样啦，喺2012年嘅时候咧，或者再早啲咧，其实都有讨论过係唔係即係香港咧都应该喺啲新嘅建筑物嗰度加入一啲抗震嘅新嘅标准咧咁样。当其实嗰个嘅想法又係点样啦？咁同埋其实对于业界来讲，如果真的要加的话，你们又怎么看 呢？其实当时立法会我知道呢，就因应有些地震的报告，他要求政府做一个研究的。那时候政府做研究之后呢，我相信政府都是开始紧做一些抗震的设计 的研究呢，已经我相信政府已经开始了。咁對業界嚟講咧，其實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咧，有啲重要嘅建築物，譬如好似我哋新嘅立法局大樓啊，或者啲橋梁啊、鐵路啦、啊，其實都有抗震設計嘅。咁整體嚟講咧，個抗震理念喺全世界都係咧，係保護一啲重要嘅建築物，等佢有地震期間咧都可以正常運作嘅。咁所以其實喺業界嚟講咧，呢、這個都唔係一個新嘅概念，不過就係喺個訴求上面，我哋大家要睇一睇係咪要所有都要做呢個抗震嘅設計，或者做抗震設計嗰時咧，要用咩設防嘅標準去做，就比較合理啲咯。 其實業界有冇一啲嘅討論或者有啲嘅想法可以點樣做㗎啦？ 其实我知道政府咧已经系请咗顾问公司咧展开咗一个咧关于建筑物嘅抗震设计嘅研究报告嘅。 咁佢會研究香港嗰、那個需要嘅抗震設防幾多啦，同埋香港嗰、那個而家用應該用啲咩嘢嘅規範去處理啦。我諗政府已經開展咗呢個工作噶啦。 即係其實而家就未有一個咁樣嘅標準喺度，令到其實業界可能都無所適從，冇得跟 嘅喎。咁又唔係嘅，其實國際都有很多抗震的標準，譬如內地有國規，在英國也都有個所謂英標的設計抗震標準的。咁只要嗰個業主啊，或者我哋嗰、那個開發商，即係開發商就指咩咧？譬如政府建築物，政府咯，譬如一個私人建築物就係一個私人公司啦。佢如果想做一啲抗震嘅設計咧，亦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完全冇乜難度嘅。 因為 只不過係需唔需要用呢筆錢去做？我哋需要設防，要設防幾多？呢、這個值得係大家考慮咯。 那個錢嗰度其實有幾唔同嘅咧，係咁。 咁我谂睇睇设防设到几多啦？比方说，高楼如果我哋系而家头先你都讲咗啦，就系、是、我哋设计到一个台风嘅抵御啊嘛。咁其实高楼咧对于抗震嗰、那个能力咧就比较高啲嘅，因为除咗佢顶受咗个大嘅台风之余咧，咁其实而家嗰个设计咧嗰个准则咧都可以顶受到某一啲嘅抗震能力嘅。咁但係你話係做一個大直接比較，就話可以等於幾多嘅烈度呢？咁我諗就係要個別而論。 咁如果真係要去加啦，其實個成本係咪一個計個百分比嚟計，將會係一個好大嘅比重啊？定係點樣嘅？你哋估計係點呢？ 我估計都係喺10% 或者10%之間啦。其實就比較複雜嘅，因為抗震都好睇嗰個結構嗰個用途啦。譬如嗱，我哋如果係抗風，我哋就主要睇個樓宇嘅高度、樓宇嘅闊度，因為樓宇高度就會越高就越大風啦，或者越闊就越承受風力越大啦。但如果抗震的話，都好睇你個樓宇嘅用途，或者個樓宇喺坐喺咩地方，係啲軟土定硬土，或者個樓宇裏面嘅結構分布啊、體型啊或者重量啊，都對同個地震力引起的力量都有關的，所以比較複雜一 點。你覺得其實政府是否有需要譬如給了一個的標準出來，其實你們抗震的烈度要去到多少，樣會相對來說你們容易一做事 呢？其實政府現在剛才說了已經做了一個研究的工作了，知道他們。 那你看他的、那個、進度又怎樣呢？因為如果你說那個研究那個看回12年的立法會的文件講完之後呢，就說那個研究報告呢，就研究那個顧問研究呢就會在2015年初展開，就為期三年的。但是到現在好像是不是 你了解到那個進展是去到哪裡呢？ 我了解進展是仲喺個過程之中，因為其實成件事都比較複雜啲嘅，因為嗱頭先講咗啦，就係、是、嗰個抗震設計個防設防速嘅級數咧，同唔同嘅樓宇有關咧。咁我諗呢個過程裏邊咧，都要希望政府都要揾到社會嘅共識啊，或者佢哋部門之間有共識先可以處理到嘅。即係最簡單嚟講，譬如話有啲重要嘅樓宇啦，包括好似而家我哋嘅新嘅立法局大樓咧，佢有抗震設計嘅。咁但係而家嘅醫院咧，蘇花咧係暫時都未有要抗震設計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重要嘅樓宇咧，其實我覺得咧，大家都要諗點去處理嘅。 咁你咁講係咪其實可能到時就算真係要諗邊一啲樓係需要有抗震設計嘅話，可能都係有啲優先次序喺度。 係啊係啊，嗱，其實就唔。我想分兩個級數，第一級數就是首先是一些影響整個社會運作的樓，我想它抗震設防要高一些，譬如剛才說了，即是政府大樓、醫院，譬如那些民用或者軍事用的保安大樓或者政府總部，那些我想抗震的設防應該會高一些，因為我們不想在有真的 unexpected 的地震情況之下影響了個運作。而一般的樓宇呢，咁其實因為香港嗰個地震唔喺地震帶上面啦，嗰個受地震嘅侵襲個機會就係高嘅。咁一有個抗震設計咧，都係一個社會成本嚟嘅。咁我諗喺呢個香港呢個咁先進嘅社會啦，金融中心啦，咁適當嘅設防係需要嘅。 咁呢個適當設防去到咩嘢嘅級數或者咩嘅設防烈度咧？咁大家都要商討下。 其實說到底，頭先都同天文台傾嘅，就香港咧都係一個即係幾微有機會發生地震嘅地方啦，或者發生咗咧嗰個震度咧都係叫做弱震嘅。咁如果睇嗰個烈度嚟計嘅話，最高嗰次就去到5嘅烈度啦。咁你覺得其實係咪可能其實大部分嘅樓都冇乜需要加呢個嘅抗震設計？ 其實喺前幾年前咧，香港政府咧就喺嗰、那個那個混凝土設計嘅標準守則裏面咧，都加咗一啲關於嗰個構件嘅設計嘅指引嘅，就要需要喺啲石屎嘅橫梁同埋石屎嘅柱之間咧、有啲結構嘅指引咧，要我哋加咗落去。嗰啲咁嘅指引咧，其實就參考咗當時參考咗咧，係紐西蘭一個抗震規範。 理解， 比較嚴謹嘅，有幫助對件事係。 好啊，多謝曬劉志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烈反对并且谴责华盛顿邮报编委会提为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镇压的观点文章，认为内容具有误导性和不当言论。邓炳强去信华盛顿邮报，话有关黎智英和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诉讼仍然进行，任何人都不宜对案件的细节发表评论，重申所有案件都严格以证据为基础依法办案，所有被告都受到法律保护，接受公正审判。對於文章指出唯一合理可信的判決是47人無罪獲釋，鄧炳強說建議極不恰當，認為有關主張是不尊重香港法院行使獨立司法權，並且公然干涉法院司法正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英国传媒近日报道，话中国吸收外资跌至30年来的新低，话有关报道片面解读中方有关统计数据，严重误导读者，暴露出有关媒体在涉华经济报道上的不专业、不严谨。发言人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有升有降是常态，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走势基本一致，解读有关数据需要全面考虑历史基数和波动情况，某一年份数据下降不能够简单得出外资逃离中国的结论。发言人强调，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希望有关媒体客观全面报道中国经济，不要错失机遇，反噬自身。山西中阳县一个煤矿发生事故，造成5个人遇难，2个人失联。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中阳市是中阳县一间公司的井下煤仓发生事故，7个人被埋。到今朝7点，一共搜救发现5个矿工，经现场医务人员确认都没有生命体征，当局仍然搜救失联的2个人。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总值73,0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案，详细列出国情之民有关提高企业和富人所得率、为家庭提高税务宽减和降低药物成本等措施，又承诺在未来10年每年削减30,000亿美元赤字开支。拜登又提出要在世界舞台上击败中国，负责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维尔玛说，预算案为此提出5年内提供40亿美元资金，当中20亿美元用于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基础设施资金，作为一个替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可信和可靠资金来源。另外20亿美元将会专门用于改变游戏规则的投资，以帮助印太国家抵制掠夺性行动。他说这些投资将会包括改善治理和法治的努力。国务院又另外申请了40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资金，用于在印太地区的对外援助和外交活动。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6.8, 瑞士法郎 0.877, 加元 1.348, 人民币 7.184, 英镑对美元 1.282, 欧元对美元 1.093,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66点，跌3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1.6美元，卖出2,182.2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喺桥中间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丁九桥咧车多，龙尾喺深井对出噶。再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丁九桥咧就车多，龙尾喺深井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山西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喺大埔滘老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物唔可以乱脱，星期二请到皮肤科医生同大家讲下脱物嘅资讯，同埋有咩要注意。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3月12日，大屿山昨日下午发生二级地震，震央位于梅窝附近。一名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情况危殆。因应复活节假期， 高铁本周五起连续三星期加强西九龙至福田班次。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对高收入人士增加征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继续同大家系讲下咧唔同嘅事事啦。呢一节同大家不如讲下咧啲医疗方面嘅收费咧，同埋一啲应该讲话药物方面嘅一啲调整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咧，早几日咧就讲啦，就话啊，医管局上年嘅药物开支咧就超过96亿，占咗总开支超过10%嘅，所以咧就檢討緊門診藥物收費嘅制度，咁啊將會探討咧，就係可唔可以將咧所有門診藥物嘅限制咧，都係每4个礼拜咁樣出，即系咧其實而家咧，譬如有一啲藥咧，大家可能一去睇醫生，咁佢就會開足16个星期嘅。咁而家有一啲叫做需要時服用嘅藥咧，就已經係變咗做4个礼拜啦，或者係變咗做8个礼拜啦。咁而家咧就話將會去探討係咪可以所有藥全部都係。定係俾4个星期咧，咁之後咧，大家有需要嘅話再去復配。咁大家對於呢一個嘅想法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之後我哋電話旁邊就揾嚟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傾下呢個話題啦。早晨，林志友。 早晨。 你點睇醫管局如果做呢個檢討，若然真係啊四隻又俾藥，所有藥都係4个礼拜嘅話，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呢個做法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將早前嗰個嘅做法咧，即係sorry， 即係病人覆診咧，有陣時候可能要等半年啦。咁所以醫生開藥咧，都可能即係有即係開半年藥嘅。咁佢咧就冇即係點樣諮詢啊討論咧，就將嗰個時間就減到16个星期啦，即係26个星期減到16啦。咁而家再將16个星期咧，就即係減到去4个星期嘅話咧。咁變咗病人咧，即係需要呢啲藥嘅話咧，就可能翻醫院啊、門診啊攞藥嗰個次數咧，就多咗幾倍嘅。咁呢個可能對於長者啊、一啲病人咧同埋啲殘疾人士咧，就會即係非常唔方便嘅。因為咧就醫生開藥俾佢哋咧，固然就因應佢哋嘅病情咧，嗰、那個藥物需要咧嚟開藥嘅。咁但係將佢哋翻嚟嗰個攞藥嘅次數咧，就即係你嘅講法就話減低浪費啦嚇，即係。但係其實，即係我哋覺得咧，就係話你要病人翻多嚟幾次嘅話咧，特別對我剛才講幾類嘅病人咧，其實都係非常不方便，同埋即係都係困難。咁同埋咧，有啲病人咧，佢唔係淨係睇開你一科嘅，佢可能即係有幾個科類咧睇咧。咁變咗佢攞藥嘅次數咧，就頻繁咗啦。 林志友，咁佢哋我想而家頭先你講緊話，譬如入26个星期變咗16之後，其實對於病人嚟講，即係佢哋嗰個嘅你了解到佢哋嗰個體驗點樣？ 嗱，我佢哋體驗就即係去多咗啦，同埋你半年翻去咧，你都上次可以睇到醫生，醫生亦都可以評估你嗰個嘅即係藥物需要係點樣去做一啲調整。咁但係你縮減咗嘅話咧，咁你其實16个禮拜翻去之後，你唔係睇醫生嘅喎，你係只係去藥房嗰度咧，去繼續配藥嚇，俾多次錢即係配多次藥。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再縮減到4个星期嘅話咧，咁變咗16即係除四啦嚇，咁你就變咗要去俾錢咧，就俾多咗3倍嘅錢咧嚇，先攞到你即係足16个禮拜嘅藥。咁可能個問題根源就係話，究竟醫生點解要開咁多藥俾病人啊？即係有陣時我哋都見啊，係有啲病人即係攞住架車仔去睇醫生，跟住去攞藥咁樣，因為啲藥嘅量咧係多嘅。咁但係其實就話，即係究竟醫生嗰度即係發藥會唔會即係俾多咗咧？係需要控制咧？又或者其他方法咧，去即係減少呢個浪費咧？ 因为讲起话即系呢个嘅减少浪费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有一啲人就会讲话，其实譬如可能真系一次过系已经系出咗太多嘅药啦，个病人觉得呢一只药原来唔啱，佢自己停咗唔食，咁啊造成咗呢一类型嘅浪费。其实你了解到嗰个情况系点？如果真系话4个礼拜一次，跟住系去再复配，可能系见药剂师嘅，呢啲会唔会系一啲比较可取嘅方向咧？咁样？ 其實呢個就睇病人同埋醫生啦，或者院方之間嘅溝通啦。 就睇下病人對於用藥嗰個情況點樣嘅。即係醫生如果覺得個病人對於嗰隻藥嗰個反應唔係太好啦，病人主動去停咗藥咧，其實即係病人都應該要主動同醫生講翻，或者同院方講翻咧，佢呢隻藥咧就冇用到啦，或者唔需要用啦。咁變咗你下次再攞藥嗰陣時咧，就可能就唔需要再俾你啦，或者俾你嘅量咧少啲，咁就唔會造成浪費。咁其實而家都好多時候我哋嗰個嘅即係體證啊各樣嘢咧，都有呢個嘅科技嘅協助嘅。我哋有一啲嘅 apps 啦，嚟到去即係幫病人去安排復診啦、等等。咁其實可以透過呢啲咁樣嘅資源咧，嚟到去等病人咧同嗰個嘅醫管局咧。佢有溝通就係對於嗰個藥物嘅使用啊情況點樣啊，咁如果佢真係嗰啲藥冇用嘅或者用唔曬嘅，咁你下次翻去攞嗰陣時就俾少啲，甚至唔俾你啦。咁然後同醫生傾下睇有冇其他啲藥可以有即係更好選擇，又或者有啲藥咧就係俾少啲你，等你用曬嘅時候咧，你先至再即係透過呢個 app 咧嚟到去同院方安排。咁但係呢個可能有個過程咧，就唔係話你一刀切咁樣去做啦。咁你宣布咗嘅話咧，其實都冇。點樣同呢啲病人組織咧去有啲溝通咯？ 如果最尾有檢討結果咧，真係可能要變咗做四個禮拜，即係個藥量就四個禮拜啦。咁其實你覺得又有冇邊一啲嘅譬如病症，可能佢哋需要有一個嘅例外有豁免，佢需要長啲時間啊？ 我諗唔到佢會為我哋邊啲類別嘅即係病人會有豁免咯。我相信呢個做法咧。美其名就可能是即係減少浪費啦，這個有佢的可能性。但我覺得重點就是可能你翻去攞藥的次數多了咧，換言之你俾錢的次數咧就會多了。咁因為而家嚟講咧，那個做法就是你一劑藥咧就係攞藥嘅話，一劑藥咧就$15，無論個量幾多咧，你都係俾$15。咁變咗，如果你話要個量俾少啲嚟，你下次四個禮拜後再翻嚟嘅話咧，咁你咪再俾多一次錢咯。咁呢個係講緊即係一種藥喎。咁如果你幾種嘅話咧，十種八種咧，咁嗰個數目咧就可能會即係以倍數遞升啦。咁但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即係早，我諗應該早年零前咧，即係 HA 其實有個政策就話你睇完病咧，你其實唔想排隊攞藥嘅話咧，你就可以俾一個60几蚊嘅錢啦。我哋揾人咧就係即係上門送俾你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個政策咧就要病人咧就去多幾次啦，咁可以想像得到就係嗰個嘅藥房咧就會非常之擠擁，同埋即係要病人咧可能要等好耐時間咧先攞到佢哋要嘅藥啦。 咁頭先即係林志又講到啦，話而家即係譬如每一次去攞藥都要收錢咁樣啦。而家咧公立醫院啊、急症室同埋普通科門診咧就免藥費嘅，不過專科門診咧就每種藥咧就收緊係$15嘅，咁啊最多就係16个礼拜嘅藥量啦。而家喺度討論即係之後係咪要將佢減到去得翻4个星期咧？咁同埋呢個都有一啲嘅講法，有啲嘅建議就係可唔可以譬如係唔係淨係喺公立醫院嗰度處理，譬如有啲社區藥房啊，或者社區藥劑師啊咁樣，又係唔係可以即係幫手去處理呢個嘅攞藥嘅問題咧？仲可以順便做埋個諮詢，咁呢啲你又覺得係咪啲可行嘅方向咧？又 呢個絕對可行嘅，因為我哋都講緊啦，就係醫院嚟噶，就即係個藥房不嬲都好擠用嘅，即係24小時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其他配套方便市民去攞藥嘅話咧，即使佢哋最終需要俾錢嘅話咧，你都唔需要佢哋太過依賴咧醫院一個即係我哋早幾年都叫佢高危嘅地方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措施咧，其實我哋好樂意咧，即係病人組織同即係醫管局咧有多啲嘅溝通，同埋即係建議可以俾到佢哋咯。 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即係話，如果真係批嘅個一次過係配嗰個藥嘅量係少啲嘅，你覺得就要有一個嘅社區藥房藥劑師先至係可以去咁樣做？ 這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可取嘅做法咯，因為我哋唔想見到藥房咧即係太過擠用。啲人就只係翻嚟攞藥，就唔係睇醫生嘅，純粹攞藥嘅話啦。咁如果你係咁，不如就喺病人去居住嘅當區嗰度一啲嘅社區藥房嗰度去進行啦。 咁如果真係減少嗰個嘅派藥嘅次嗰個嘅數量嘅話，你覺得仲有啲咩要配合咧？咁 其實我哋覺得要即係如果係話即係浪費嘅話咧，其實 即係當然啦，我哋坊間都聽到啲説法啦，啲病人攞啲藥去賣啊咁樣。咁呢個説法固然可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真嘅話，咁即係可能即係衛生署啊，或者其他一啲執法部門咧，要去即係去巡查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咁樣嘅藥房咧，係做一啲咁嘅事。因為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即係令到咧我哋即係好寶貴嘅醫療資源咧，即係被濫用嘅話咧，呢啲做法係絕對唔可取嘅。 好啊，多謝曬你林志友，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大家對於即係醫管局話將會檢討咧，就係將呢個嘅之後啊，每一次咧醫生咧即係批個藥嘅嗰個數量咧，會由而家可能十幾個禮拜變咗做去四個禮拜，點睇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啊盧女士喺度啊，早晨盧女士， 早晨啊， 係有啲咩意見請講啊？ 系，我都系70多岁嘅长期病患者，咁我都长期都有去东区攞呢个胆固醇药啦，同埋个胃药嘅。我想反映一下咧，即系政府而家研究呢个派药问题系啱嘅。好似我胆固醇药，佢俾足我4个月，咁啊啱嘅，因为我哋每日都要食噶嘛，或者血压药嗰啲。咁但问题就譬如我个胃气胀啊乜咧，佢俾我啲药咧系需要时食。佢都照俾4个月或者6个月我，咁我曾經自己都話：，唔好俾咁多我啦。其實真係好嘥，好對唔住咧。過咗期就要等，因為需要時食咧。如果你個胃冇事，你係唔需要食噶嘛。你只係喺看門口，我係自己正面同佢講，我要求我2个礼拜喺度看門口就夠啦。因為你俾6个月我咧，我真係係等咗啦，過咗期，跟住6个月後佢又照俾。其實我係反映一下咯，我真係呢啲真係嘥好多錢噶。係 盧女士啊，呢個頭先咧，即係林志柔都有關心嘅，就係、如果真係譬如減少咗俾嗰個藥。若然不是只是一些需要時服的，其他的都一次過是去到4个礼拜的。那譬如在你覆診啊，或者再去攞藥上面啊，你又覺得怎樣 呢？那好像說齋，你 有做過那個上門比的嘛，可以用回這個方法。你老人家夠期啦，你繼續食嘅嘛，上門俾咯，咁唔使老人家就走去門診藥房嗰度排隊咯。 有一啲 我覺得減咧，你應該減咗嗰啲係需要時食嘅藥嗰啲，嗰啲真係好嘥。好似我真係老實講，佢攞咗咁多次嚟，我都touch wood咧個胃冇事，我係完全冇食，都係嘥曬個曬期。 好啊，多謝曬盧女士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而家講緊咧需要時服用嘅藥咧，其實咧都有啲係減到去4个礼拜就即係先至係去到一半，即係8个礼拜啦，或者係1/4，即係4个礼拜噶啦。咁而家咧嗰個嘅醫管局咧話將會探討嘅咧就係咪將所有嘅藥物啦嗰個嘅限制咧都係去到每次都係俾4个礼拜嘅啫。咁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我哋又揾嚟另一位嘉宾同你倾啦，就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崔俊明。 系，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先问下啦，如果真系将所有嘅药啊，即系都之后净系批4个礼拜，咁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适嘅范围咧？ 嗱，其实唔系批4个礼拜嘅，意思都系食翻咁耐药，只不过你分唔同，即系分阶段去攞咁解嘅。咁点解要分阶段呢？第一，因为有机会你食到一段短时间之后，可能病情嘅变化啦，或者啲副作用忍受唔到啊，要改药咧，你就唔会嘥咗一次过俾成16个礼拜药咁多嘛。呢个就系最紧要嘅目的。第二个目的咧，就系可以等市民真系习惯用社区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例如社区药剂师。咁其实你个意思就是1个月4个礼拜，差唔多1个月啦，就见一见药剂师，睇下你食药嘅问题有冇一啲可以帮市民或者病人去解决食药嘅嘢。咁其实都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行嘅方案咯。咁变咗市民个攞药嘅习惯咧就会改变，但系得嚟嘅乜嘢咧？冇错，你系可能一次过攞16个礼拜，变为要攞4次先攞晒16个礼拜，但系你有4次有个医疗专业嘅药剂师帮你解决食药嘅问题。 但系崔俊明啊，头先咧即系林志友讲嘅一啲担忧都好实在，譬如真系残疾人士啊，或者譬如尤其是啲行动不便嘅人啊，或者系长者啊，你叫佢咧个个月咁样又要再去攞药咧，可能对佢都系一种负担嚟嘅。呢啲又有冇方法可以处理咧？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会有些病人实是有些特别的情形是不 可以用呢個方法嘅。嗱，譬如行動方唔方便啊，或者佢根本都唔想去出街，咁唔緊要嘅，用藥物送遞服務啊，或者去聯絡自己屋企人去攞，呢度都得嘅。但係當然一個做法咧，唔會話個個人都適合嘛。咁但係起碼大部分嘅病人都適合嗰陣時候，而且就可以減少藥物嘅浪費啦。如果得到嘅資源又可以用翻喺真係有啲更加需要嘅病人身上，例如曾經講過，醫管局曾經講過，會唔會擴大藥物名冊啦，或者資助一啲癌症藥物方面能夠多啲資助啊？咁呢個其實都係好事嘅。 嗯，但係頭先講緊話，佢哋翻去攞藥咧，崔俊明有另外一個即係林志有另外一個嘅擔心咧，就係咁佢哋就俾嘅藥錢又多咗好多，多了幾倍嘅。 嗱，嗰個睇落去係好似四倍啊，本來係15蚊16个礼拜，而家15蚊建議15蚊4个礼拜。嗱，聽落去真係四倍，但要記住喎，個基數咧係講緊15蚊嚇，咁即係15蚊4个礼拜都好啦。你係講緊一個禮拜都唔使呢個4蚊喎，咁其實唔好淨係睇個倍數，係睇嗰個基數。那個基數其實係講緊15蚊，其實15蚊。是一盒藥都買不到，即是大家要明白，其實在外國呢，其實都是大部分，英國、加拿大、澳洲都 是一次拿4个礼拜，然後逐次回去拿的。其實這件事都不是新的，只不過香港市民是不慣這件事啦，或者有些人覺得喂，我一次過拿完，你令我丟了好，或者拎去哪給人吃都好。那我想這種這樣的壞習慣呢，其實應該要開始要改。 嗯，如果真系要佢哋分阶段去攞，咁头先都讲话可能多啲去使用咧基层医疗服务啦。咁其实譬如喺药剂师啊或者相关嘅服务提供者方面，其实你留意到系点样嘅咧？若然真系要去做嘅，可能要增加几多人手先得咧？ 系够嗱，当然啦。咁而家政府系推行基层医疗服务啦。咁当中有家庭医生啦。咁同样地，其实都有一啲叫家庭药剂师。咁呢啲就系真真正正嘅我叫社区药剂师。咁但系好多市民都误会咗咧，就话喂，你叫我去社区药房去攞药，会唔会嗰啲又氹我买嘢啊，或者做一啲即系一啲唔适合嘅嘢？其实要千祈唔好误会。其实喺药房里边咧，有个专业叫药剂师，另外一啲咧就系售货员。好多市民而家最容易接触咧系嗰啲售货员啊，咁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咯。咁我谂将来要多啲教育同埋宣传，所谓咩嘢叫做医疗专业喺呢个社区，包括家庭医生，包括社区药剂师，呢啲先系真真正正可以帮到市民。 但系而家个药剂师嗰啲人数啊数量其实够唔够噶咧？咁 系就嗱，而家真系喺社区嘅药剂师。就喺社區藥房做咧，就大約係600个到啦。咁另外而家多咗好多係啲非牟利機構開始一啲藥房啊。咁其實呢啲藥房咧個好處咧，一來可以照顧將來即係、就是、會有一啲基層醫療嘅服務啦。咁同埋即係睇下因應個醫療發展啦，佢哋係準備緊去迎接呢啲即係呢啲新嘅服務。咁我諗相信病人會多個選擇啦，最緊要。即係如果佢覺得呢啲係真係幫到佢嘅，呢啲專業都係可以用到嘅，就唔需要去急症室啦，或者一啲即係食藥嘅問題解決唔到咯。 好啊，多谢晒崔俊明，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噶，咁大家就住呢一个话题有啲咩意见咧，继续打嚟18723101啦。电话旁边咧有赵女士喺度，早晨，赵女士。 系早晨，早晨。 系，请讲。 系，我想反映一下嗱，好似我哋呢啲咧，长期病患者，即系攞血压啊、血糖啊，同埋钙饼嘅，咁样日日都要食嘅。咁樣，譬如話我哋而家睇即係去覆診啦，咁佢都係俾翻幾個月、三個幾四個月俾我哋，我哋日日都食，咁啊變咗食曬啦嘛，唔會浪費噶嘛。咁我即係話建議下，譬如我可以睇情況咯。有啲人話啊，佢需要先至食嘅，咁啊變咗咧就驚佢嘥啊，咁樣嗰啲又衡量下咁解啫。即係我建議就咁樣，即係好似我哋啲長期要食嘅，咁啊長期次次食曬啦，先至再覆診嘅咁樣咯，就唔會嘥嗰啲藥咁樣。 嚇、啊！咁但係如果譬如真係一個月要去攞一次啦，你覺得又點咧？ 哦，咁樣我覺得就好麻煩咯，即係好似我哋過咗七歲，即係成80岁嘅，咁啊變咗去嘅次數多咗，係咪啊？而且即係用嘅錢又多咗咯，即係嗰啲錢啊又少少啦，即係冇啲時間啊嘛。 好啊， 又要排隊，又要去輪啊，又成都成招嘅都。 多謝曬趙女士嘅意見，仲有黃先生喺度嘅，早晨黃先生。 係，早晨。 係，請講你嘅意見。 係。 我刚才听到有位女士讲咧，佢如果系俾药佢嘅咧，佢话嗰啲系有需要时先至食嘅。 嗯， 咁一次过就俾四个月嘅药佢，咁变咗造成浪费。其实我都有咁嘅同样嘅情况嘅。咁我有啲係胃藥嚟嘅，咁佢話有需要先至食嘅，咁亦都係一次過俾兩三個月，我俾成兩盒我，咁變咗咧，我間唔中先食一粒嘅，咁其實大部分咧都係會令到佢過曬期，過咗期之後咧又唔知點樣處理，我問醫管局你會唔會回收咧？咁唔會咧，就咁用膠袋包住抌咗佢啦，當垃圾啦，咁又會造成污染，一造成浪費，二造成污染，咁其實真係要諗諗。是不是真的要一次过给那么多药给那些病患者、啊、 嗯，好啊，多谢晒黄生。咁啊，几位听众咧都就住啊，嚟紧咧即系医管局有一个嘅想要探讨啊，系咪之后咧每一次系即系可能医生系去再发药嘅时候咧，每一次就先俾咗四个礼拜，跟住咧大家有需要嘅话就再去复配嘅。咁大家点睇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休息一阵啦，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咧会继续有千禧年代，欢迎大家咧继续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意见。 2024年3月12日，大屿山昨日下午发生二级地震，震央位于梅窝附近。一名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情况危殆。因应复活节假期，高铁本周五起连续三星期加强西九龙至福田班次。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对高收入人士增加征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就继续同大家去睇下大家嘅意见啊，系点样啦？有听咗吴女士嘅电话先。早晨，吴女士， 你好。 系早晨啊，有咩意见啊？ 就是有关咧，头先啱啱你讲咧，攞药物咧浪费嗰个问题啦。其实咧，如果好似我咁，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家，咁佢两个老人家咧，每人都睇几科嘅，平均一个人睇三科嘅。咁变咗，如果我每个月去攞，我又翻紧工，咁我点翻工啊？唔使翻啦，如果咁样，我又要陪佢去，佢两个又伤残人士嚟嘅。 你觉得如果譬如真系可能每一次处方嘅药真系得四个礼拜，咁唔系你哋去攞嘅，有人送上门嘅，呢啲会唔会都系一个方案咧？咁 呢个可以其中系一个方案，不过如果你其实去得复诊嘅，你都系见医生。睇个医生望一望你，问一问你个情况系点嘅啫。如果佢睇你好似平时我哋咁样咧，一次过攞几个月药，医生都会问你，有冇咩问题啊？如果冇问题，攞翻之前嗰啲药噶咯，咁问你。如果你有多余嘅，你可以出声噶嘛？你话，呢只你唔使俾我啦，嗰只唔使俾我啦，我有毒，我有啊，咁样你得咯，你自己主动啲。咁个医生又唔使咁辛苦，我哋普通平民百姓又唔使咁辛苦嘛，频频扑扑咁多次，其实系好辛苦嘅，对于啲伤残人士嚟讲，系咪？ 好理解啊吴女士嘅讲法。头先啊崔俊明咧，佢有另外一个嘅说法，就话因为其实你无论点咧，即系而家见医生咧都要排几个月先至见一次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是、你每四个礼拜要去再攞药嘅话咧，可能要系去一啲基层医疗嘅中心嘅，你要去见社区药剂师嘅，咁药剂师反而仲可以建议下你，我使唔使转药啊？咁你觉得呢一啲又会唔会对长者或者对食紧药嘅朋友嚟讲，可能系一个好嘅消息啦？咁 如果你系行动方便咪好咯，但系如果你行动不便，咪一个问题咯。 理解，好啊，多谢晒吴女士你嘅意见啦。咁仲有啊，刘小姐点喺旁边噶？早晨，刘小姐。 早晨啊，我咧就想讲下即系药物嗰啲问题嘅。 好， 咁咧，我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啦。我每一日咧都食好多種藥嘅。咁但係醫生開俾我咧，都有起碼有3至4隻咧，都係有需要時食嘅。咁但係咧，咁我覺得咧係有啲浪費。咁我就好似頭先嗰位女士咁，咁咧我就同醫生講，咁我即係每一次覆診前咧，我都會睇一睇自己有剩幾多藥。咁我就同醫生講，我話醫生，你今次唔需要開呢邊幾隻藥俾我啦，因為我有，我下一次咧冇，我先同你講咁啦。咁所以咧個浪費嗰啲冇即係有需要時食嗰啲藥咧，係會浪費得好少嘅。即係醫生都 好乐意去配合。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唔係咁精靈嘅病人呢，可能佢未必會識咁樣做。咁我都建議一下，即係大家即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可以點同醫生溝通咯，減少啲浪費。即係你話四個禮拜攞一次，我覺得都係有啲密嘅嚇。咁如果你話即係有需要時食嗰啲藥咧，我建議咧就係四個禮拜 OK 嘅。即系分开咯，唔知会唔会医生会难做啲啦，即系咁样咪即系有啲就算佢自己唔识咁样啊，咁佢有需要嘅时候，咁佢自然就去攞啦。咁你有需要嘅时候，即使你去社区嗰度攞，咁我觉得都合理啲咯。 因为头先都有听众就讲话，如果每四个礼拜先去攞一次，就算系啲有需要时候服嘅嗰啲，咁其实都又要排队又要等，其实都系好浪费时间嘅。你觉得有冇话啲点样做啊？或者你嘅经验入边点样会你会觉得配合到你会好啲咧？又 咁我自己咧，通常咧就四至六个月复诊一次嘅。咁有需要食嗰啲药咧，通常一个月嘅份量咧都。幾乎都可以夠嘅嚇，咁即係如果你話太短，咁咪可以考慮八個禮拜咯。咁如果你話即係啲嗰啲藥係即係資助得太多啦，政府負擔重啦，咁你咪儘量收翻貴啲咯。嗰啲唔係必須要噶嘛。即係如果你日日都食嘅，咁我哋嗰啲係唔會有症嘅。我甚至咧，如果打風係唔夠藥食嘅。但我都有同醫生講話。我嗰啲好危险噶，如果冇得食咁样，你可唔开多几日俾我看门口啊？同医生咁讲啊，佢先开多三四日噶咋？ 系噶，嚟噶，即系可能唔同嘅药咧，就有唔同嘅处理啦。多谢晒啊，刘女士嘅意见啦。仲有啊，欧小姐喺度啊，早晨啊，欧小姐。 系，早晨你好。 系，请讲。 咁我咧就好反对香港政府俾四星期嘅药俾啲病者嘅。因為我哋啲長期病患者咧，如果你四個星期根本上就去得好密嘅啦，咁我一日食成五種藥、六種藥，咁你四個星期咁你要頻頻要去醫管局去攞藥咯，再加上每次攞藥都要排成粒幾鐘嘅，咁你大佬我哋又要翻工。又要去醫管局攞藥，咁對於我哋一班長期病患者係好麻煩咯。咁或者你哋可以其實係在乎嗰個病人與醫生溝通，即係如果你哋係嗰啲藥好多嘅，咁你要同醫生反映一下咯。我某種藥多啦，你不需要俾我。咁你可能為咗一棵樹去斬曬成個心。森林噶嘛，系咪？ 阿小姐，我都聽到你講咧，即系話如果每一次每個月咧就要去排隊，又要等個幾鐘咧，就真係會好浪費時間啊！咁如果譬如喺啲地區康健中心啊，或者社區藥房嗰啲，甚至乎喺屋村嘅藥房可以攞嘅話，咁呢啲你又覺得會唔會好啲咧？咁 嗱，你個提議係都好，但係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咧。我哋去嗰啲住喺屋企樓下嗰啲 藥房， 醫生咧未必有我哋所需要嘅藥物，因為我都嘗試過去攞啲藥嘅，咁佢哋咧就話佢哋冇呢一種藥，咁叫我哋再去排隊坐再攞個藥，咁你哋變咗一個病人嚟講，騰嚟騰去，大佬真係。 好 惨噶嘛！ 明白啊，欧女士啊，担心啊，好啊。咁我哋仲有黄小姐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黄小姐。 啊，早晨啊。 系。 其实咧，我都觉得啲医生系俾得太多药嘅，因为我都试过咧，我需要一排咁多啲 B 利痛开门口嘅啫。哇，点知医生咧俾咗咧成车咁厚俾我、啊。我當堂我再言啦，因為我又冇咁大個袋攞，咁甚至我而家擺喺屋企都有。我當時我同藥房講，我話我唔需要咁多啊，我一排就夠噶啦。咁藥房啊同我講，醫生開咗噶啦，如果你唔要嘅咧，你翻咗 翻到屋企掉佢咯咁。咁我系啊，咁我又唔知点做啊，我真系唔需要咁多，我一排就够噶啦。咁同埋咧，我觉得咧，我哋普通去私家医生度睇咧，咁都系俾三四日药。若果系多嘅咧，都系一个礼拜药。咁咧，譬如有时咧，啲药都唔啱食噶嘛，唔啱食，医生开咗俾我哋都冇食嘅。咁但我觉得咧，嗰啲真系长期都要食糖尿药啊，或者系嗰啲血压药嗰啲咧。咁日日都可以俾一兩個月佢哋都 OK 嘅，但係俾半年咧我就覺得太多啦。因為我見過啲人咧攞兩個大袋去裝藥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小姐啊，聽到黃小姐嘅意見同埋咧各位嘅聽眾嘅意見啊，即係都有講話，如果咧係四個禮拜之後要攞一次藥嘅話咧，係有麻煩喺度嘅。咁但係咧亦都確實啦，聽到唔少嘅聽眾就話，好似又真係攞平時咧嘅藥有陣時真係多過佢哋需要。咁你哋又點睇咧？繼續打嚟1872311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下其他話題。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中医药文化， 中国医药学会理事长曾超庆。 嗱，呢条药材街咧，成条街咧，全部都系做药材嘅。天台就要嚟晒嘢，制药咧就喺下边嗰一两层。全个香港嘅药都系由嗰度批出去嘅，都喺嗰度集散。 CIBS 节目《香港中医药文化》，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啦！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小巴嘅安全带嘅。咁啊，而家咧即系讲紧话部分嘅小巴近期啊装咗佩戴安全带侦测及警示系统。简单嚟讲咧，就系你坐咗上去啊，有冇带过安全带嘅话咧，就会有个屏幕显示你究竟边个有带，边个冇带噶啦。咁如果冇带嗰啲嘅咧，就仲会有啲广播就要提醒翻乘客要带翻安全带噶。如果有个咁样嘅侦测系统喺度嘅话，咁大家即系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业界又如何谂呢一个嘅系统咧？我哋就请嚟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啦。早晨，周国强。早晨，早晨。其实咧，而家呢一个咁样嘅警示系统咧，最近有小巴装咧，系即系点解嘅？ 哦，其实呢个咧系因应政府嘅要求嘅，即系话咧，如果喺新嘅头线嘅持牌人嘅话，想合法有能力去攞到呢个专营权嘅话咧，咁佢哋就啲车就一定要安装咗呢啲警示器嘅，咁样咯。 呢个就系旧年9月1日开始啦，新登记嘅公共小巴就要按运输处处长根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啦，就系、是要安装个佩戴安全带侦测及警示系统。其实呢啲警示系统咧，头先我讲嘅，相信系其中一类啦。其实通常仲有啲点样嘅警示系统会大概？咩样啊？点样去运作啊？咁同埋唔同价钱嘅会唔会啊？ 市面上其实有两种嘅，咁但系而家广受欢迎嘅话咧，由我哋从汽车入口商代理嘅选择咧，暂时就一种，因为本来我哋谂住咧就用有申请过话用 WiFi 嘅装置。装嘅价位平啲啦，咁但系因为碍于咧就话因为 WiFi 嘅嗰个信号唔准确啦，咁啊车厂嗰方面咧就冇提供到会用 WiFi 嗰个选择俾我哋嘅，咁即系变咗而家暂时讲系单一个系统咯。 哦，咁大概几钱咧？如果每部车要装一个系统？ 如果依一套據我所知，而家車廠原裝提供係1000蚊啦。如果 WiFi 用 WiFi 個裝置就平一半到8000蚊到。咁但係就其實就而家最慘咧，就係話而家少人用啊，同埋普及化嗰度咧，就係最大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傳媒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小巴嘅經營困難啦，變咗就根本而家啲個營運環境越嚟越差嘅話情況下，根本而家越嚟越。即係少人出車啊，變咗個普及嘅情況下，市民嘅認知方面咧，我哋都係即係出嘅車數太少啦，咁可能個普及啊，市民嘅認知又越嚟越低啊。 但係而家個要求都係新登記嘅嗰啲先要加，即係之前已經登記咗嗰啲小巴，其實係唔需要一定要裝呢個系統噶嘛。 是没错。 咁、啊、其实如果譬如装同唔装，你哋业界又点睇？即系系咪真系可以提高到大家个安全？同埋其实理论上应该如果小巴系有安全带嘅话，乘客都系要佩戴噶嘛。而家可能大家未必有佩戴嘅话，就要靠司机把口去叫。而家有个系统系咪好啲咧？其实 就都几烦嘅。如果司机反应翻嚟，因为讲真啦，因为你有小巴嘅营运咧，就同。其他的公共交通不同，巴士那些他们都有安全带提供，不用将责任放在司机上。而小巴的车程说真的都是较为短的时间，大部分成八成至九成 的路面的小巴的话的车程其实都是低十零分钟的。但你也知道小巴他如果为了你的乘客不系安全带而不开车的话，就同个乘客争拗的话，咁喺繁忙時間嚟講，要執行方面嘅話，尤其是專線小巴啦，咁你如果為咗佢唔開車嘅話，咁你可能就會脫班啊咁樣嘅情況嘅。咁其實喺我哋業界嚟講都好辛苦嘅，因為事實嘅而家小巴業已經咁困難嘅情況下，如果再即係喺營運方面，有樣嘢，因為小巴已經有限速器啊、黑盒啊，甚至乎裝咗車啊嘛，咁跟住已經林林總總已經都。即係叫做好多嘢都喺小巴業度已經增加咗啦，咁而家再加埋呢啲嘅話，你話再如果乘客唔攬安全帶，仲叫我自己唔開車嘅話，喺營運嚟講，我哋而家有啲辛苦啦。 阿周國強，我見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因為咧嗰個嘅系統咧，佢你冇攬到安全帶，係就會哔哔響噶啦，咁你就會騷擾到隔離個乘客，所以調翻轉咧就係唔使將個重擔擺落司機度，咁啊調翻轉係個乘客要互相提點，因為佢好嘈啊咁。咁其實呢個又會唔會可以減輕到司機嗰個壓力咧？咁， 其實你知道咧，而家有部分乘客都幾浪禮嘅，有時即大家都知道坐車都已經有爭拗，而家香港個情況咁樣，我有時我即總之，如果你話即喺營運上想個司機叫嘅就好難啦。咁但係希望嘅政府喺教育方面啊，或幫手嘅話，即垃圾蟲啊各方面嘅話，一切從教育開始嘅話咧，我覺得仲容易啲。 啊！從我教育開始，可能都需要即係裝多啲啲系統，大家熟多少少。真係要裝啦，你覺得？譬如每部車即係要裝都萬幾蚊嘅話，你覺得需唔需要有某程度嘅補貼幾多啊？咁定係點樣做啊？你覺得會好啲啊？ 如果你話諗住成個行業普及化嘅，咁而家政府又有因或者要幫下我哋，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政府喺近呢幾年，其實之前咧，另外阿蕭子全都訪問過我啦，都講過啦。而家我哋一直都強調小巴嘅營運空間越嚟越窄啦，就睇到而家小巴嘅死牌啊，甚至到停擺啊，甚至乎唔能夠繼續供應，又甚至乎話負資產嘅比目皆是啦。咁如果政府要真係要立竿，即係要諗下方法點樣幫小巴轉型同埋增加佢嘅收入咧。如果唔係，我諗全部個所有車主都希望由政府補貼噶啦。 好啊，理解，多謝曬你啊，周國強。周國強咧就係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昨日发生二级地震，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林静之说，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有感地震。他说今次地震可能与地壳断层活动有关，属于弱震，震级为二级，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林静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不是在活跃地震带的边缘，距离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大约600公里，香港的地壳断层活动亦都不显著，通常出现的都是弱地震。香港对上一次地震是2019年12月5号长洲附近的地震，震级是 1.4 级，比昨日的地震弱。而全球每年发生二级地震的数量有过百万次，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者强度。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英国传媒近日报道，话中国吸收外资跌至30年嚟新低，话有关报道片面解读中方有关统计数据，严重误导读者，暴露出有关媒体喺涉华经济报道上嘅不专业、不严谨。发言人话：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有升有降是常态，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走势基本一致。解读有关数据需要全面考虑历史基数和波动情况。某一年份数据下降，不能够简单得出外资逃离中国结论。发言人又引用商务部数据，话中国吸收外资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又话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发展态势，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外商投资意愿有望进一步增强。发言人强调，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变，希望有关媒体客观全面报道中国经济，不要错失机遇，反噬自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话，安理会是最重要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安理会成员负有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特殊责任，应当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指引，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努力照顾彼此合理关切，推动安理会建设性发挥应有作用，共同维护安理会的信誉和权威。戴兵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成员要秉持团结合作精神。他说，长期以来，少数常任理事国垄断多数议题执笔国，个别执笔国在起草案文和磋商中，有时将一国意志凌驾在集体之上，引发很多争议。中方建议进一步梳理和规范执笔国安排，鼓励更多非常任理事国担任执笔国，特别要俾非洲成员担任非洲议题执笔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22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4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88.6。跌6毫，腾讯控股281蚊，升2.4，阿里巴巴73.05，升2.5，百胜中国325.6，跌8毫，比亚迪股份199.4，升2蚊，京东集团101.2，升2.65，理想汽车144.6，升4毫，小米集团13.62，升2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6.93，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298点，跌522点，港金报20,340蚊，升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2,180.39美元，卖出2,1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风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快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湾嘅位置。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坏车，快线封闭咗，龙尾而家喺屯门公路近丁九湾。咁至于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喺屯门公路近青龙头嘅位置。咁而大榄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喺青朗公路近东城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在启田道汇旋处，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在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位置都是车多，龙尾分别在东港中心和城市花园，而较前位置近维园道下桥位的位置都是车多的。下角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丹桂村。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咁提翻你啦，油麻地交汇处之前有紧急维修，而家去翻窝打路道方向近连翔道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噶啦。系啦，重复一次，油麻地交汇处嘅紧急维修完成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连翔道行车线重开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大家好，我是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中大医学院前院长陈家亮医生。好开心加入精灵一点这个大家庭，由医学界跳入传媒界。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医疗知识深入浅出，带给听众不同的医学健康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记住听啊。 2024年3月12日，大屿山昨日下午发生二级地震，震央位于梅窝附近。一名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情况危殆。因应复活节假期，高铁本周五起连续三星期加强西九龙至福田班次。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对高收入人士增加征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有千禧年代时间啦。头先咧，同大家讲到咧，就系小巴啦，如果加呢一个安全带嘅侦测嘅系统嘅话，咁大家点睇咧？咁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医管局啊，话会探讨下系咪咧之后啊，医生处方药物嘅时候咧，都系处方四个礼拜先，跟住有需要嘅时候咧，病人再去咧攞药嘅咁。咁啊，大家点睇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梁小姐啊，早晨，梁小姐。 早晨，你好。 系，请讲。 系，我想讲一讲咧，关于攞药配药方面啦。我觉得其实个问题有时，当然啦，我都知好多有啲病人甚至可能攞咗啲药咧，甚至拎出去买卖，我可能唔出奇呢样嘢。但系咧，我以我陪我阿妈去复诊十几二十年咧，我发现一个情况就系，好多时系个医生点样判断嗰啲药系要俾足够还是系。俾多咗咯，譬如话好似我讲翻，我琴日我同我阿妈去复诊，咁几廿年都系咁样复诊噶，血压药、胆固醇、甲状腺， 同埋佢長期要食嘅胃藥。 嗯， 咁咧呢啲佢大概係四個月就同佢覆診一次攞一次藥，咁仲計埋之前可能有時要抽血啊各樣嘢啦。我每一次我都同佢 check 嗰啲藥咧會唔會俾少咗，因為有時醫生真係計少咗數嘅，俾少一兩個禮拜嘅。咁我計咧，嗰啲係必須每一日要食嘅藥咧。佢哋係掹得好盡嘅，即係我同佢睇咁多次都係啦，120日真係俾你120日，係連一日多兩粒藥多都冇，咁一樣係好恐怖嘅，因為譬如話黑色暴雨八號風球停嘅時候咧，就冇藥食，咁醫生同我講過，甲狀腺食到一日兩日冇事嘅，血壓藥唔得，糖尿藥唔得。即是我是慌到呢，一系就撲出去呢，就希望街口嗰间药房可以有隻药配。咁我反而倒返转呢啲必须食嘅药呢，你我唔系要你俾多啊，你俾多两三日。即防止啲老人，就算我后生都试过啦，食下跌一粒药唔知去咗边度嘅。咁都有多一粒两粒啤，即我啲唔系要求多三两日药都好啊。反而呢嗰啲咩抗敏感药啊，一啲譬如话大便草饼药啊，唔系好急需，即纯粹系嗰次嗰排，天气唔好，皮肤痕痒或者鼻敏感，俾少少啦。嗰啲咧就俾足成百几粒你，咁又唔知百几粒攞嚟做乜嘢？ 理解。 咁至于头先咧，讲紧阿在嗰啲止痛药又系一俾又俾好多，其实 request 只系讲紧系一个礼拜药或者五六日药就 OK 噶啦。咁跟住就讲话想话安排每个月去攞药。我想讲就是好似我咁，我系每一次几十年我都要陪我阿妈去睇，佢有精神科，同埋头先讲嗰啲专科就一次过攞，咁再计埋之前嘅抽血啊、定期检查各样嘢，我一年系攞差唔多超过十日嘅假期，全部贡献晒出嚟，咁就陪佢去睇。咁你话唔系啊？社区中心其实有好多服务可以提供，但系其实第一难申请。第二，佢有佢哋嘅時間安排，未必遷就到我媽。第三就係、是、我媽係比較即信任至親嗰啲會定啲。 明白。 咁我其實唔介意，但係即如果當要咁樣一個月去要再去排，即其實都係我去排啫，半日。咁即係話我一年咧，我要分分鐘攞一個月嘅假期出嚟係冇可能咯。 好啊，多謝曬梁小姐。咁啊，梁小姐咧都講到啊，究竟咧之後如果啊真係喺呢個嘅處方藥物嘅時候，那個時段唔同咗啦，大家會點睇咧？咁可以繼續打你18431嘅。我哋咧呢一節又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啊。咁就留意到咧，衞生防護中心啊呢幾日咧都公布咗有兩單小朋友感染咗流感嘅嚴重個案嘅，包括咧就係一個兩個都係過往嘅健康良好嘅，一個就係8歲，一個係5歲嘅小朋友啦。咁啊，8歲嘅嗰個小朋友咧，佢就係而家係話感染咗係乙型流感並發心肌炎及休克嘅。而另外一個咧，11號公布嘅5歲嘅男仔咧，佢就係診斷為咧就係甲型流感並發腦病啊。兩個咧，其實嗰個情況都係危殆喎。點解即係呢個嘅狀況會係咁嘅咧？同埋最近啊，小朋友感染方面個狀況係點咧？我哋揾嚟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教授葉柏強醫生講下呢個話題。早晨啊，葉醫生。 鳳平早晨，大家好。 早晨。我想問一下呢兩個個案咧，有冇了解到佢哋嗰個狀況？即係好似大家本身都過往個健康良好，但係突然之間感染流感，去到咁嚴重嘅？ 係啊，我諗都大家最近見到咧有啲比較嚴重嘅流感並發個案發生咗咧，都覺得非常之可惜啦，同埋都令人擔心啦。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就今年咧進入冬天之後咧，我諗大家可能都記得啦，大概去到1月份第一二個禮拜，剛剛就進入咗冬季嘅流感高峰期。咁呢次咧比較特別啲啊，因為大家記得喺新冠呢幾年咧，基本上早前咧其實係冇乜大型嘅流感爆發。咁到翻進入2024年，我哋復常之後嘅第一年嘅冬天咧，開始咧那個大型的冬季流感爆發呢，我們發現呢其實比較 重症的個案是比之前增加了。特別我們自己在醫院裡面見有些不同的小朋友感染了流感之後有比較嚴重的併發症，比起之前我們比較其實是多了很多。但最近大家剛剛留意到剛剛我們有兩個比較嚴重的併發症的個案，包括了早前少少有一個八歲的小朋友感染完乙型流感之後跟住有比較嚴重的心肌炎。咁最近亦都發現咗另外一個個案咧，就係一個五歲嘅小朋友感染完流感之後咧，有一個腦病變，我哋懷疑有機會可能係腦炎嘅情況啦。但其實呢一類嘅情況咧，不嬲都會發生。不過咧，我哋留意到咧，原來喺新冠復常之後咧，好多我哋自己小朋友咧，其實身體嘅抵抗力咧係比之前差咗。佢對流感咧本身嗰個抗體反應咧，特別如果係冇打齊呢個流感針嘅話咧，其實本身嗰個保護性咧係唔足夠嘅。所以正正呢個原因咧，我哋好希望咧家長要留意呢個時間咧，其實要做好預防嘅措施，特別咧要幫屋企嘅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咧，盡快打齊流感針。 其實而家呢兩個小朋友佢哋有冇打到流感針啊？我見到其中一個五歲嗰個小朋友就話係冇接種今季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嘅。咁另外嗰個佢個狀況係點啊？同埋你哋去臨床去睇嘅時候，有打針同冇打針嗰個嘅病徵或者病況會唔會唔同咧？真係。 係，我諗我哋就未必適合去睇個別小朋友嘅情況啦。不過咧，其實一般咧，我哋喺過往呢段時間咧，見到比較重症嘅小朋友，唔單止係包括咗呢兩個有呢個併發咗一個比較嚴重嘅腦病變啦，同埋有心肌炎嘅小朋友啦，甚至之前咧，其實我哋自己喺唔同嘅醫院咧，都處理一啲比較嚴重嘅肺炎。譬如早前咧，其實我自己都處理緊一個小朋友咧，係中咗流感之後咧，發生咗非常之嚴重嘅腦嘅肺炎。咁、那個肺炎咧，甚至咧去到有二次嘅病菌感染，最後咧有啲肺組織嘅壞死，令到小朋友咧需要住喺深切治療部同埋用氧氣一段非常之長嘅時間。大體上咧，我哋其實見到咧比較嚴重嘅個案咧，大部分咧都係冇打到流感針或者未打齊兩針嘅。嗱，我哋留意到咧，其實九歲之前嘅小朋友咧，包括咗頭先講嗰兩個個案咧，如果真係打流感針係第一次嘅話咧，其實係需要相隔四個星期打齊兩針嘅，所以其實要有一個好的流感的疫苗預防咧，係需要盡早開始 嘅。其實咧之前都見學者都成日講啦，因為過去幾年咧，大家都即係可能習慣戴口罩啦。而家其實係有一個免疫債啊，要還翻啦。簡單嚟講就咁，其實你留意到，譬如小朋友佢哋真係可能感染，譬如流感啊，或者各樣嘅病啊，比起之前嚟講嗰個即係需要嚴重到要入院嘅話，其實個比例上面多咗幾多噶？ 都幾明顯啊！因為咧以往咧，大家知道啦，就流感嘅季節通常就喺冬天嘅時候，大概係一月去到三四月啦。咁夏天咧，其實大概六七月咧都會有另一個小型嘅爆發嘅。但係我哋睇到咧，今年當復常之後咧，除咗流感之外咧，其實呢一排咧好多其他嘅病毒，包括咗以往咧我哋見係比較輕微嘅腸病毒啊，同埋有啲唔同嘅鼻病毒咧，其實個發生率咧除咗高之外咧，相對地需要入院，特別係入咗院之後個嚴重程度咧。是比以往增加了的。我們見很多收入院的小朋友呢，不單止可能需要用氧氣，甚至他的嘔吐啊，沒辦法吃東西的時間呢都是長了。當然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復常之前呢，我想這幾年大家都知道啦，除了沒有上學、沒有面授課之外呢，大家都戴齊口罩啦，可能個衛生預防做得很充足啦，所以之前有感染有抗體的機會少了很多。但是復常之後呢，我們留意到呢，其實很多的學生、很多的家長呢，其實鬆弛了很多，即個預防咧掉以輕心，所以好多時候咧喺啲人多擠迫，特別係小朋友自己都有病嘅時候咧，都繼續帶佢翻學，同埋咧就好容易咧喺冇預防、冇戴口罩嘅情況之下咧，將透過啲口水啊、飛沫啊，好容易就將本身啲病毒咧傳播俾身邊嘅小朋友。所以咧，其實我哋好想提醒家長咧，嗱，如果你小朋友係開始有發燒、有咳嗽嘅，最緊要咧就盡早帶佢睇醫生，同埋咧就盡量留喺屋企休息。嗱，如果真係不必要需要出外嘅話咧，記得要戴口罩，同埋做好手部嘅衞生。 嗯，有冇其他方法可能即係預防自己病啊？有冇方法咧？ 如果在啱啱流感高峰期同埋當你出街咧，見有好多人咳嗽嘅時候咧，我哋都建議咧，如果太過擠迫嘅地方咧，係絕對應該考慮咧，大家戴翻口罩。如果咧本身係有長期病患，特別係免疫能力比較差，包括咗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孕婦咧，除咗我哋建議咧應該盡快接種齊呢個流感同埋新冠疫苗之外咧，去多人多擠迫嘅地方咧，亦都要考慮咧要做好一個衞生嘅預防，包括戴口罩。 好啊，多谢晒叶柏强医生同佢倾到呢度啦。叶柏强医生咧就系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嚟噶，咁又同大家咧讲另外一个咧都医疗相关嘅话题，就见到咧香港肾脏基金会、香港肾科学会、香港肾科护士学会咧就联合啊做咗一个嘅问卷调查，就去睇咧即系肾病患者佢哋食药嗰个情况，同埋对于用药嗰个知识系点样嘅。咁佢哋有啲咩发现呢？我哋电话旁边请嚟香港肾脏基金会主席雷兆辉讲下呢个话题。早晨，雷兆辉。 早晨， 早晨，早晨。请问下，其实今次个调查有咩主要发现啊？ 系啊，我哋都访问咗200多个肾病病人咧，因为大家知道肾病病人都食好多药啊，都好辛苦。咁我哋发觉佢哋咧都平均咧都要食3至5次以上嘅药，嗰时好多次。 每一日啊？ 咁系啊，每日都要3至5次以上，5成7都要。咁平均咧，佢哋原来话俾我哋听咧，我哋都开好多药俾佢食，平均13粒，最多咧嗰啲一日可以去到35粒咁多喎。咁你见到即系问题一定会出现啦，咁多药，咁病人知唔知道佢食咩嘢啊？几时食啊？点解食啊？我哋都好多发现嘅，不过好快再讲一讲啦。就25%咧都唔跟时间食，唔跟份量食，呢个好大问题啦。啊！咁有45%咧，都唔知道佢食緊咩藥，或者唔知道反應好唔好啊咁之類。有30%咧，都知道自己有藥物有敏感，但係又唔知係邊隻。咁有30%咧，都唔係好清楚知道膽固醇最重要係去到控制咩水平。而70%多咧，都唔覺得佢嗰三高患者，即係血壓糖啊、血壓啦、啊，同埋膽固醇係控制達標咯。最後。最重要咧，佢哋話俾我哋聽，其實1/3人咧都唔係會話俾醫生聽，佢唔食足份量啊、時間咁樣之類。咁種種問題咧，令到我哋都好擔心。其實用藥係要適當用、小心用、盡量用咯。如果佢哋常識係唔足夠，係。 是，但是啊，雷医生即系头先听你讲话，每位病人咧，即系佢哋食药嘅嗰个数量啊，都好能够理解到点解佢哋可能会出现啊，唔记得咗食啊，又或者其实都唔知边只打边只，边一只令到自己敏感啊，咁有冇啲咩建议俾佢哋咧？其实， 所以我哋咧今次将世界肾脏就香港肾脏又推出咗医药感络10个 tips 俾大家，普通市民同埋病人，普通市民都适用嘅。咁我好快读一读啦，适当用药啦。健康生活其實最好唔好用藥，健康生活咧就唔使食藥嘅。但有時咧，當你血糖血壓控制得唔好咧，就真係要食藥啦，就唔好係拖嚟拖去唔食。第二咧就小心用藥啊，用藥清楚，唔好混淆藥物標籤咧，要睇清楚。第三咧就係有效用藥啦，用藥唔係就係用醫食，要達到目標，控制血壓、控制血糖、膽固醇，唔應該自己停用藥。我哋可以教識你點調整，但唔應該隨意自己去啦，幫醫生講清楚。第四樣呢，我哋知道啦，真係好多藥唔好唔記得食，要定期食，可以用唔同辦法協助自己去唔記得食啦， mark 低呀，或者用啲藥盒呀，一日3次或者1個禮拜7日嗰個藥盒呢，就你知道有冇食啦。第五呢，真係要盡量認識啲藥物囉，你其實食緊邊隻藥，點解食，點樣食，啲係好重要。我哋都想讲讲第六个咧，就系都要处理好药物啊。嗱，当然唔好周围摆啦，啲细路食咗就好大问题啦。过期嘅药你都唔好食，其实唔应该有过期药噶。但系要病人整好多药咧，有时过晒期。正如啲药咧都要适当去处理咯。亦都想提一提第七咧，就系自己用嘅药就唔应该帮其他人分享嘅，唔好去隔篱嗰个食啲咁嘅分享，大家一样一齐嚟食咯。虽然同一样药未必系一样嘅，亦都唔好自己喺药房乱买嗰啲要诊症嘅开嘅药，我知有啲病人系会自己去配药，因为呢个都唔系好办法。最后3个 tips， 真系要多啲沟通，其实医患沟通，医生亦都尽量揾机会帮病人，医生、护士同埋药剂师帮病人解释嘅问，病人有问题咧，一定要帮医生问清楚，医患沟通重要。最后两句。其实用药有没有效呢，都是要普通病人市民的积极参与，是你的药你的身体你要自己打你自己。最后一句第10句就是大家加强用药的知识呢， 大家都會健康啲。所以我哋今次推出一個十個診囊。 好，雷醫生我都見咧，當中啊都有一啲即係都好講到話，究竟嗰個知識啊，或者個認識啊，嗰個嘅狀況嘅。其實呢度有咩方法？譬如真係。咁多種藥點樣可以逐樣去識呢，或者我點樣知道點樣去保健啊？你覺得有冇啲咩方法幫到佢哋呢？ 有啊有啊，我哋其實好重要呢，就係大家協助俾多啲資訊俾大家啦，亦都唔係叫大家上網隨意睇一睇，因為網上資料唔係好準確嘅。好多病人喺醫院管理局嘅診門診部啊，咁覆診嘅，其實你藥袋出面咧有個 label 嘅，有個 label 仔嘅。如果你嘟一嘟咧，其實佢有好多資料俾你嘅，好多病人都唔知道。企有個叫做 HA 高啊，我聽聞佢叫做蝦高啊，係一個網上嘅叫做 HA 高啊，蝦高啊，係網上咧手機好多人 download 咗，入邊有好多好多有個藥物專欄嘅參考。咁最後我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醫院管理局嘅網址咧，亦都有個好好嘅用藥嘅資料庫俾大家嘅，咩藥係咩嘢，而政府嘅衛生署亦都好好嘅網址。咁好多病人市民就唔知道去邊度揾啲藥啊，揾啲資料。其實如果你係得閒嘅，上網睇一睇，衛生署啊或者醫院管理局嘅網址咧，係好多資料，你哋學多啲，知多啲，大家都會健康啲。 李醫生最後有一分鐘咧，想問一下有好多病人可能佢唔記得咗食藥，咁可能跟住咧佢就未必係按時啦，或者之後再補翻食啊，咁呢啲有冇啲建議俾大家？ 好，睇边只药啦，有啲药系好重要嘅，唔可以全停嘅，佢一定嗰日一定要食啦。有啲荷尔蒙嘅替代品嗰啲药咧，一定要食啦。血压药亦都即系，如果你唔记咗食一粒嘅，咁可能就睇咩睇自己血压高唔高啦。如果高嘅，真系要补翻啦。如果好笼统嚟讲咧，大致上你唔记得，而嘅时间系差唔多去到下一铺食药嘅话咧，就下一铺食咯，一个有半时间。但好重要都係睇翻嗰只藥嘅重要性嚇，血壓藥嘅咁就盡量準時食啦，即係想話準時即係上下午食咯，咁就如果係血壓高嘅，更加主要補翻個粒。 明 白，如果唔係咧，可以等到下一次。 好多謝曬，啱啱咧就同咗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雷兆輝醫生傾偈。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周偉業。 繁花是王家卫改编作家金宇澄而成的三十集长剧。讲到底，王家卫讲的都是爱情故事，剧本故事的底子都挺有大亨小转的气氛。 男主角宝总的故事背景亦都是一位普通的上海小伙子，有幸遇到高人耶稣指点，学懂各种营商门路。但是大亨不重要，小转才重要。宝总故事的核心还是他和几位红颜知己的情谊。 这种一男三女的故事，上海的观众也都绝不陌生。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啼笑姻缘》就是了。但是爱情故事的内核都是看两个人交往的基础是什么。繁花就很强调宝总和汪小姐、玲子和李丽的报恩关系。有人说剧集众人太过拘谨，连拥抱都是偶一为之。确实各处乡村各处例，宝总一直不如规矩，却是王家卫写爱情的精彩之处。 爱情故事写的其实是压抑，宝总的爱情故事观众用的是全知观点。三段都看了，如果三段爱情都真的展开了，这样不是宝总而是韦小宝了。现在宝总报恩的心，不忘回报的关顾，不用说破的真情都有始有终，这样的角色在剧集是肯定受观众喜爱的。 在三段情感入面，宝总和李李这一段是最有男女较量、各自盘算，有如倾城之恋的味道。在和玲子这一段，则是好似日剧《悠长假期》共度人生低谷的子弟恋组合。至于汪小姐和宝总的一段，最是来讲是繁花的主要核心。汪小姐亦都是宝总不惜每次都牺牲来成全的人。繁花剧的后半，汪小姐、玲子寻找新的路向，亦都是能够立体描绘现代女性的一笔。毕竟爱情亦都只是人生中其中一个选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